有一种幸福叫做健康，有一种信仰叫做专注。随着营养医学的广泛应用，为糖尿病治疗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指引，我们从糖尿病的药物治疗、营养搭配、饮食调节、合理运动等多个方面入手，为您提供权威、科学、有效的康复指导及服务。以肝脏入手调节血糖，科学的从细胞入手调节整体健康机能，全新视角，帮助您早日过上与正常人一样的生活。一切的一切，只为健康生活。欢迎走进大型健康类栏目《健康心路》。 健康管家管理健康，管理生活，恢复糖尿病人正常健康的生活方式。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又能和您准时相约在今天的《健康心路》栏目。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我们的生活水平和质量也在一天天的提高，可随之而来的呢，是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疾病，就像糖尿病。这个在改革开放初期还相对陌生的疾病，现在正在一步一步的走进千家万户。而在高血糖的背后呢，并发症的危机已经严重威胁到了我们的健康生活。面对骇人听闻的糖尿病，我们又该如何找对根源？带着这么多疑问，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 健康心路。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仍旧是特别邀请到了张老师。那接下来呢，让张老师为大家讲解糖尿病防治相关的健康知识。张老师你好。 哎，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上一档节目当中呢，我们讲到了说糖尿病是一个新兴的，伴随着生活习惯和生活水平提高而发展而来的生活方式病。在早些年呢，不用说太早，就在改革开放初期那会儿，得糖尿病的一个地区呢也没有几个，哪怕是把十里八村所有的糖尿病患者都送到医院住院，连一个医院的科室都装不满。可现在呢，我们发现糖尿病的人呢，得糖尿病的人呢是越来越多，并发症的种类呢也越来越多，并且越来越重。这些变化呢已经完全打破了最初我们对糖尿病的认识。我现在呢也60多岁了，我想收音机前的很多的老年朋友呢跟我的岁数不相上下。退休后呢，我们不用出去奔波就有退休金花，人活到了这个年纪，孙子孙女该有的都有了，每天看着儿孙长大，这就是我们向往的天伦之乐。可以说没有一个人不愿意享受天伦之乐，过过养养花种种草的生活。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的话呢，我们再走出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躺在病床上把一生的积蓄送到医院，可以这样讲，谁都想活几年，好好的多活几年。但要做到这些呢，首先必须要有个健康的身体，也就是说健康是快乐和长寿的基础。我从1978年大学毕业走入临床工作，那个时候医院的科室啊没有这么细化，对于医院科室的划分分配呢，就是内科、外科、五官科、妇科、儿科、检验科。而现在随着疾病的多样化，科室呢也就细化了。仅拿内科举例而言，内科里面呢细化分为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心内科、内分泌科。也就是在我刚毕业的时候呢，内科非常庞大，当时内科所负责的病种呢，除了心脑血管疾病，还有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甲状腺疾病和糖尿病。尽管负责的病种很多，但是来看病的病人却不多，得病的病种也很少。那时候的医院门诊挂号大厅，无论是挂号还是收费还是取药，很少看到有排队等候的现象。当时不仅得糖尿病的患者少，而且高血压和冠心病的人也不多。内科最常见的病人就是感冒发烧了、支气管炎了、咳嗽了、胃肠炎了，患而言之 病人不多，我们大夫肯定不忙啊。在我上班的头十年，经常是一张报纸一杯茶，一上午看上十个八个病人就到了下班的时间了。而现在呢，啊，越是大的医院，医生护士就越忙。从早上八点上班，穿上白大衣走到诊室门口呢，就看到排队等候的病人，啊，是闷着头看一上午病人，感觉一转眼就到了中午吃饭的点儿了。可是病人呢依然没有看完，甚至连喝杯水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咱就拿糖尿病来讲，七八十年代乃至九十年代初期，得糖尿病的人并不多，内科遇到最多的就是感冒发烧了，咳嗽了，或者吃了不新鲜的食物，肠胃不好了，或者生气了，血压不正常了，心脏不舒服了。那在一百个人当中呢，有三五个是糖尿病人，那就算多的了。由于糖尿病的患者少，在治疗上的方法和手段也不多，因此呢，对于糖尿病的治疗手段呢也比较单一。对于糖尿病的治疗，在上大学的时候，老师在讲课的时候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得了糖尿病啊，一个是吃降糖药啊来降糖，一个是通过注射胰岛素来补充胰岛素的分泌不足。那不仅如此，还要怎么样啊，管住嘴，少吃，迈开腿，锻炼。我相信说到这里呢，很多的糖尿病患者都会产生共鸣。其实大家走的这条路，我们很多老大夫也都走过，但是时间长了呢，我们发现呢，这糖尿病患者是越吃越多呀，出现的并发症的种类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我们是嘱咐患者管住嘴了，什么也不敢吃的，可是最后呢却没有力气迈开腿了，动也动不了了。控制饮食的结果呢，我们是越来越瘦了，身体越来越疲乏无力了。一去抽血化验检查呢，就会发现那箭头不是高就是低呀，啊，不是电解质紊乱，就是缺乏微量元素了，再就是蛋白缺乏了，这不就是营养缺失了吗？甚至有的人已经贫血了。那当我接触了近代营养医学之后啊，才认识到在以往在治疗糖尿病上是有误区的。特别是在我在英国诺丁汉大学留学三年，主修的就是营养医学。通过学习呢，我才认识到，也意识到，人活着离不开营养啊。我们吃饭不就是补充营养吗？不同的食物，不同的营养，而缺乏营养啊，就等于你失去了健康的身体。因为组成我们细胞的元素就是营养。你看，无论是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碳水化合物、脂肪还是水，这些我们的身体都是需要的，都是所需的营养。那当糖尿病患者得病后，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碰，久而久之怎样啊？啊，缺乏营养啊。那你营养都缺乏了，你谈何健康，谈何治病啊？也就是说，长期的营养缺乏才是导致糖尿病越吃越重，并发症越来越多的原因啊。这是我呢第一次接触到营养医学。那当我明白了这些道理的时候啊，可以说我非常震撼。我当时就想啊，这个营养医学如果能够早点出现在中国，在我们国内能够得到普遍认可的话，能够挽救多少糖尿病患者的健康和生命啊。如果能早点知道这些问题，那咱们糖尿病的群体也不至于这么庞大。实际上呢，对于疾病啊，任何疾病的治疗都有个共性，那就是什么呢？防胜于治啊，预防啊。就拿糖尿病来说，如果我们能够做到提前预防会怎么样啊？啊，提前预防我们就会不得糖尿病啊。那么如何来预防呢？首先要有科学的饮食习惯以及有规律的生活来做基础。只要您做到这两点， 您肯定不会得糖尿病。我相信不得病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梦想，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伴随着病痛的折磨来走完一生，来面对生活。第二个呢，就是一旦得上糖尿病以后，如果能够早点根据营养医学的理论认识到糖尿病的根源在肝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做到有病从疾病的根源来治疗。你看方向对了，不仅可以缩短治疗周期，还可以避免各种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更可以大大的减少长期用药给我们家庭带来的经济负担。有很多糖尿病患者得病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病。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一体多病。这一体多病其实就是营养缺失导致的。像我们最常见的糖尿病导致的各种眼病的发生，与长期缺乏蛋白质和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有关。你像糖尿病导致的白内障、青光眼、眼底出血、视网膜脱落，无论是哪种眼病，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失明。俗话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那一旦失明了，就好比一个房间没有窗户一样黑乎乎的。你想啊，原本生活在光明里的人一下子生活在黑暗里，这心情好得了吗？尤其咱们人老了喜欢什么呢？喜欢隔辈人，看儿子闺女不顺心，那看见孙子孙女儿眉开眼笑啊。陪孙男弟女玩耍是我们老年朋友最大的乐趣，也就是我前面所说的天伦之乐。那有的老人可能在孙子刚出生的时候，小一点的时候是看见了，最后由于得了糖尿病，视力一天一天的下降，到最后怎么样啊？再也看不见孙子的模样。还有的糖尿病患者就更可怜了，没等孩子结婚，眼睛就不行了。想想这些，该有多心痛啊！那么即便是糖尿病眼病的患者，病情比较轻的也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视力下降。比如说白内障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而青光眼眼压升高会引起眼球胀痛、视神经萎缩，最终失明。那么眼底出血就更厉害了，如果不能及时止血，在24小时就会出现暴盲。什么叫暴盲啊？24小时你就什么也看不见了。那么一个失明的人自己的生活都无法自理，谈何能够快乐而有尊严的生活？因为你的生活只有依赖他人，依赖他人你就没有快乐，你就没有尊严。您只能在家听见外面热闹，能听见身边人的欢声笑语，而自己呢却生活在一片黑暗当中。那我们想想这样活着痛苦不痛苦啊？啊，每当看到这些，我就觉得我应该站出来，把营养医学发扬光大出去，让更多的人呢知道对于糖尿病的治疗。 美好的生活需要健康的支撑，健康心路栏目特邀主讲嘉宾与您一同分享，一同交流，一同迎接健康生活的到来。糖尿病在现在是一种常见的疾病，血糖的平稳调控，并发症的合理改善，都需要我们从日常生活的各个细节入手把控。而这些细微而又重要的健康知识，是我们特别想要与大家分享学习的内容，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帮助更多的糖友朋友来学会管理健康、管理生活，恢复糖尿病人正常的健康的生活方式。更多健康信息请继续关注本期健康心路栏目。 咱们再也不能走原来的老路了，需要接受一些新的治疗方法以及治疗理念。因为医学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学科，就拿癌症来讲，在30-40年前癌症和死亡是划等号的，

女性朋友会出现子宫肌瘤复合病等肝肾生殖系统病症，同时呢上中下三焦呢是相互关联的，相互贯通的。那很多患者刚开始只是某一焦不通，日久呢导致三焦都不通。这就是很多糖尿病人开始只有一两种并发症，慢慢的并发症越来越多的根本原因所在。而肝脏呢在我们人体当中呢是消化器官。我经常讲啊，我说如果一个人把一个人比作一棵树的话，肾是什么呢？肾是根，肝是木，是吧？所以说这两个脏器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早期的记载当中，对于糖尿病的根源啊，有这样的描述，说糖尿病的出现是由于饮食不节，长期食用肥甘厚味，所以那个时候多在皇宫贵族的医案中呢会出现糖尿病。其实这些呢就已经诠释了肝在糖尿病的治疗以及在发展当中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这是咱们中医对于糖尿病以及糖尿病导致的并发症的详细描述。那我们回过头来再说说西方医学。在西方医学里，肝脏就是肝脏，肾脏就是肾脏，那肝脏负责什么呢？是吧？西医对肝脏的描述就是肝脏负责糖原以及糖原的合成和储备，合成我们身体所需的各种酶类，肝脏参与糖脂肪以及蛋白质的代谢。那么由于肝脏还是一个解毒器官，因此我们吃进去的所有的食物、药物以及水都需要肝脏来解毒。肝脏还负责营养的吸收以及血液的储备，而肝胆互为表里，胆汁的分泌也离不开肝脏，因此肝脏被称之为将军之官。大家都知道啊，将军是什么呢？是部队的首领统帅，就好比火车的火车头一样。所以说肝脏的功能非常强大，肝脏的健康与否非常重要。而一旦我们肝脏出现问题之后呢，这些所有的功能都出现问题呀，尤其是代谢。你看糖代谢一旦出现紊乱，血糖就升高了。那么糖尿病确诊的标准就是血糖升高。所以说无论是祖国医学还是西方医学和营养医学，都诠释的肝脏在糖尿病的发生和治疗过程当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但是回过头来我们想想，过去这些年咱们治疗糖尿病治肝了吗？没有治肝，是吧？啊，我们再看看我们吃的降糖药。所以说大家可以看看，以往这些治疗都跟治肝没关系，全部都是什么呢？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属于表面上的治疗，治标不治本，只是在血糖的数值上大做文章，最后血糖也解决不了。说明什么呢？没有找对治病的根源。所以说我们要想治疗糖尿病一定要站出来调肝。那光调肝行不行啊？啊，不行。我们再说什么是修。为什么我要给大家讲调修疗法？修是修什么呢？修是修复受损的细胞，给细胞营养啊。咱们那个年代的时候什么样是营养缺乏呀？那个时候是吃不上喝不上，这叫营养缺乏啊。而现在糖尿病也叫营养缺乏，是因为得了糖尿病以后呢，你跟那个年代一样的啊，也是不能吃饱啊，不敢喝不敢吃的，长久下去以后呢怎么样啊，该补充的营养没有补充上，就会出现营养缺乏。所以说糖尿病到了最后也叫糖尿病，是营养缺乏病。你看啊，我们生活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一年吃一回肉，那时候说过年能吃顿肉那就算是好日子了，吃顿饺子，穿件新衣裳啊啊。当时呢啊，我下乡在生产队里，有些家庭是真困难啊，困难到什么程度呢？过年连顿肉都吃不上啊。如果说有的家庭能吃饱饭不饿肚子，那就真不错了啊。 你看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糖尿病也多了，就因为大家呢好不容易赶上了好时候，吃的越来越好了啊，这就暴饮暴食啊，来补充那个时候的种种遗憾，这营养就过剩了。营养过剩了以后怎么样啊，肝脏就要超负荷的工作，那长期的超负荷过劳的话呢，肝脏的负担过重就会引起各种代谢紊乱，就这样糖尿病就来了，可以说是物极必反了。所以说咱们为了治疗糖尿病一定要双管齐下，通过调灸疗法来治疗糖尿病，一方面呢调控血糖，一方面呢要与我们的糖尿病患者要补充给他们所细胞所需要的各种营养素，因为人体的组成基础是细胞，只有各个脏器的组成细胞修复了健康了，不再缺乏营养了，我们的疾病呢才能够从根本上得以治疗，这才是糖尿病治疗上唯一的一条正确的方向啊，我们就要去修。那么以往对于糖尿病的治疗，正是因为单一的降糖、严格的控制饮食，再加上过度的运动，才导致糖尿病的病情越积越重。所以说呢，我们要想修复细胞，就要给细胞营养，补充它所缺乏的、它所需要的。在以往呢，和患者交流的过程当中啊，我发现呢，有很多患者呢是固步自封的，啊，只能接受旧的一些事物，而对新生事物是排斥的。就拿对西方营养学来讲，但是当我呢到了英国留学，经过3年的学习研究之后啊，也充分的认识到了营养对于疾病治疗的重要性。如果我当时没有经过系统的学习研究认识的话呢，理解起来也不是这么容易的。在对于疾病的治疗上呢，我们一定要用发展的眼光，正是因为医学的不断的发展和进步，在以前看来的很多不治之症，现在已经变成可以治愈的疾病，也正是因为医学的不断发展，人的寿命才越来越长。 面对疾病的发生和治疗，保持科学合理的观点和方法很重要。研究发现，许多糖代谢过程，如糖原的合成、折合、分解，糖异生作用其实都是在肝细胞内完成的。加强对肝脏的有效调节治疗，是调节血糖平稳比较合理的方式方法。另外，营养医学研究发现，对不同病变细胞有效补充对应的营养素，快速修复细胞，改善人体整体健康机能和免疫机能。更多健康信息，请继续关注本期的健康心路栏目。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啊，有一个同班同学啊，一起下到一个生产队里呢实习的时候做赤脚医生，到现在呢我们都过了60多岁了，已经退休几年了。我的身体状况呢就挺好，不仅能够经常出去旅旅游，在家还能帮孩子看看孙子啊，高兴的情况下呢还能出去哎跳跳舞，而他呢就不行了。他在10年前呢就得上了糖尿病了，在医学院他的学习成绩是非常好的，很爱钻研，而毕业到了医院之后呢，在工作上呢又积极上进，是院里的先进工作者。我们平常在一起呢也经常的讨论糖尿病的发展趋势啊，并且发现呢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呢，得糖尿病的病人呢比以前越来越多了，可以说在10个人当中啊，甚至有3到4个就是糖尿病患者。在目前呢近期国际糖尿病联盟当中公布的结果，我们国家是在世界上在糖尿病的人数上呢排在第一位的，并且患病的比例呢还在逐年的提高。我说你不能光治胰岛了，你已经治疗了10年了，你治了这么多年，你的胰岛、你的糖尿病的发展还不是越来越重吗？我 我跟他讲胰岛是怎么回事，肝是怎么回事，营养学是如何看待肝的，可以说我是掰开的揉碎的跟他讲。我说你看你得糖尿病这么多年不吃不喝的，营养都进不来，你的身体怎么能好啊，怎么能健康呢？他说道理我懂啊，那可我就转不过来这个弯，我接受不了。那时候他眼睛的视力已经下降得很严重了，可以说两米之外就看不清鼻子眼睛了，我非常担心他。我说你治了这么多年糖尿病，你现在的眼睛都快失明了，一旦完全失明那就晚了，到时候神仙来了都治不了。我说你现在的眼睛还有点视力，如果现在及时治疗，生活自理是没有问题的，而当你一旦失明，生活则完全依赖于他人。到了那天您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再说您的老伴身体不好还离不开您的照顾，您要是眼睛再不好了，你们这老两口会给家里增加多少负担呢？啊，你说儿女是上班还是照顾你的，请个保姆还要花钱，看病也要花钱，你现在的糖尿病都已经治十年了没治好，怎么就不能开开窍尝试一下新的疗法？而且当时呢我还给他列出了不少病例和他情况差不多甚至比他重的，因为当时已经有很多糖尿病人都通过调粥疗法调理的不错了。那么我现在在慰问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60多岁70多岁乃至80多岁，谁想死啊？没有谁想死，不单只是不想死，我们还怕死啊，都想好好的健康的活着。那么如果当您因为糖尿病不能生活不能自理的时候，又是残疾的时候，你连想死都做不到，就算你到时候你不想拖累儿女了，到那个时候你连死的能力都没有，到那个时候真的是生不如死，生无可恋了。后来呢我就告诉他呀，如何来搭配营养，如何用，因为当时他已经很重了，我让他在调肝的同时搭配营养素，我针对他的情况在基础营养素搭配的前提下呢，又给他搭配了几样，特别是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E。 那么为什么搭配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E 呀？ 搭配维生素 E就是为了解决血管以及神经末梢吸受损的问题，而维生素 D 是为了防止伤口感染溃烂，避免炎症加重的。那这两种营养素都有对末端血管和细胞修复的作用。另外呢我还告诉他一定要低盐饮食，每天的食盐用量控制在3克以内，一定要戒烟戒酒，因为饮酒会使血糖骤降，诱发低血糖导致昏迷，而酒中的乙醇可以加快降糖药的代谢，会影响药物的疗效。所以说不光是他，所有的糖尿病患者一定要戒烟戒酒。后来呢他见到了效果啊，理解他的心情，就像很多的患者朋友在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也非常着急啊，说哎呀老师啊，我这个血糖好像怎么怎么地了啊，我这个脚好像怎么怎么地了，这种心情我特别理解，病在谁身上谁不着急呀？但是当我这个朋友啊，他当时眼睛瞎了，他看不见就更着急了，他完全依赖于孩子告诉他。女儿在给他量血糖的时候呢，哎了一声，说哎呀，你这个血糖爸朝下走了，这么多年从来没这么平稳的朝下走过。然后呢在女儿给她剪指甲的时候啊，突然她就感觉到说哟剪得太疼了，能不能别剪这么深呢？在女儿给她洗脚的时候呢，发现她这个脚啊逐渐的颜色就红润了，她一边高兴是一边着急就给我打电话。其实我们这个老年人呢这个肠胃都不太好衰老了随着年龄的增长，那肠胃不太好吸收就不好啊，并且吸收呢的速度也是有快有慢。如果肠胃好的呢那么呢咱们在营养的过程当中恢复的就好，吸收的就快。所 所以说肠胃的吸收功能也是非常重要的，在治病这方面。 改善血糖和并发症，提高药物和营养的吸收能力也很关键。借助中医经典的药食同源理论基础，逐渐地改善调理糖尿病患者的药物及营养吸收机能，改善食欲不振、消化不良、胃痛反酸、便秘腹泻等症，每天仅需服用1到2袋即可。更多健康信息请继续关注本期的健康心路栏目。节目咨询电话，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提到了糖尿病并发症当中的一个眼病啊，我相信大家呢非常重视，因为糖尿病眼病的发生率是非常高的。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教给大家一种汤，这种汤不单纯是味道鲜美，而且营养价值极其丰富，特别适合糖尿病并发眼病的朋友。首先呢，我们要准备三种食材啊，这三种食材分别是虾仁、菠菜还有玉米，就这三样就可以了。虾仁我们一定要去虾线，菠菜洗净，玉米粒呢我们最好先拿水焯一下，然后呢我们是清水煮虾仁，放一些简单的调味料，比如说盐呢啊等等。那么10分钟后呢，再放焯好的玉米粒，临出锅3分钟前放菠菜。那为什么这三种食材配伍啊？首先，虾仁中有丰富的牛磺酸，这牛磺酸是我们眼睛需要的营养，最重要的营养，它可以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眼部细胞，来防止视网膜的病变。而菠菜呢，又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A 以及叶黄素，可以提高我们血管的这个抵抗力，增强血管的弹性，来恢复血管内外渗透压的平衡，来降低血液的渗透性。用白话来讲呢，就是解决血管硬化的问题啊。那么当咱们的血管硬化的问题解决了，眼底的血管得到了充足的血液供应，同时呢也可以防止自由基和眼睛胶原蛋白和结合造成的损害。而玉米当中呢，不单纯是含有丰富的叶黄素，还含有玉米黄质。这个玉米黄质啊，它可以保护眼睛中的黄斑感光区域，来预防老年性黄斑变性和白内障的发生。而且糖尿病人呢，也不用担心玉米中是不是有淀粉的含量，是不是有淀粉的含量太高的问题。那我在让大家做之前呢，用水焯一下，其实在很大程度的过滤掉的过程当中呢，就把淀粉的含量过滤掉了。而且呢，这三样食材不光可以煲汤，还可以用来炒菜，只要是它们之间的合理搭配都是可以的。那么如果你比较轻呢，你可以用这个，但是你要如果是失明的，我就真的没有办法了，偏我老子也没有办法。没失明之前说明什么呢？说明眼底的细胞还没有完全坏死掉，只是受损了，受损了我们及时的修复就有修复的可能，就能够保证你的眼睛不再发展，避免失明。但如果像我那个朋友，像我那个同学，最后拖延到眼睛彻底失明，那神仙也救不了了。那么在以往对于糖尿病的治疗当中啊，我们患者往往是死死地盯住血糖，在降糖方面大做文章，有很多患者各种降糖方式都尝试遍了，可是问题依然得不到根本的解决。那么问题得不到根本的解决，高血糖后并发症就会一直在困扰着我们。其实糖尿病归根结底不单纯是胰岛和胰岛素的问题，早在几千年前，在《黄帝内经》中，对糖尿病的根源在肝就有了一定的研究。许多人呢都知道糖尿病不好治，究其原因，还是在对于糖尿病病根不清楚。

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常在广播听到的瑞麟羊奶您喝过吗？有人说能是真的吗？还有人说我害怕有膻味喝不惯，还有人说89一盒这个价格我是想尝试尝试的。好，今天的机会您不要错过，我们免费请您喝羊奶。 是的， 就是这款广播推广了几年时间，已经俨然成为大街小巷爆款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就在今天请您免费喝。 是 为了庆祝北京地区瑞麟羊奶粉线下旗舰店的二店隆重开业，只要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符合我们的申领条件，就可以免费领取一盒试喝装，再加上两袋两斤装的新疆红枣。 哇，而我们的条件呢也是很简单，就是只要您是希望获得健康的，年满50周岁，而且呢之前没有尝试过我们的羊奶粉的，现在我们给大家一个免费体验的机会。好了，40071061084007106108已经是全面开通了，看到电话一报出去啊，就已经有7位朋友率先打进来了。 其实呢，我觉得好的事物、新鲜的事物，咱们都要勇敢的尝试一下。就比如说这款羊奶粉，我们在广播推广多年，口碑很好，但是呢，普及率啊没有达到预期，所以这一次我们推出瑞麟请您免费喝羊奶的活动，就是让大家没有后顾之忧的感受一下，它是来自于中国羊乳之都的，获得过乳制品金奖的好产品。高科技之下没有膻味，滴滴醇香，而且放置一会儿还会产生一层奶皮。 是的，从去年开始呢，更是有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重保，品质更放心。所以呢，如果您熟知老人、孩子、中青年各个年龄段奶制品的营养不可缺少，那么今天就不要再错过全年只有一次的免费申领的机会，庆祝北京地区瑞麟旗舰店第二家店隆重开业。来拨打进4007106108，占据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只要申领成功呢，您就可以获得一盒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的体验装，还有两斤的新疆红枣。 是 羊奶带回家之后呢，自己冲泡自己体验，也希望后期啊您能够继续来支持我们的国有品牌。而枣子呢更是用途多多了，泡茶、煮粥、打豆浆、煲汤都可以。 没错了，看到40071061084007106108，现在已经有39位朋友打进热线。还有朋友表示怀疑啊，说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就是广播里面一直听到的羊奶粉，现在要免费送了。是的，不相信的朋友我们再解释一遍，这一次呢纯粹是为了回馈感恩，庆祝我们在北京开了第二家的落地旗舰店。 是的， 特地呢做一次瑞麟请您喝羊奶的免费申领活动，只要您满足年满50周岁，渴望身体健康，就赶紧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参加活动，报名成功就免费赠送一盒瑞麟羊奶粉，还有2斤重的新疆大枣。 是， 但是提醒大家，活动还有2分钟，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 哎，是的，错过本次呢，免费领取的机会就要跟您失之交臂了。40071061084007106108。手机尾号是6441的张叔叔问道，说自己呢喝瑞麟1年多的时间了，确实奶的品质不错，而且呢关键是没有羊膻味，这个口感很好。今天呢听说到免费申领啊，特地帮自己的朋友来报名的。 哦， 还有一位的哥孙师傅说，每天呢开车要10几个小时，上厕所都受限制，所以啊长期下来呢自己的身体也有了一些小问题。羊奶呢自己还是比较了解的，说营养呢都是比较好的。 对， 只不过呢没想到会有免费领的机会，怕这活动啊是假的。 关于这一点呢，我们在活动最后做一个说明，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今天做的这款瑞麟羊奶粉就是我们在广播推荐的羊奶粉。 对， 所以呢不存在作假的情况，而且呢打电话不交钱，只是占据到一个名额，同时呢我们也承诺绝对保障大家的权益。 是， 那这一次是为了庆祝到瑞麟的线下旗舰店二店在北京隆重开业，所以呢14号到17号4天时间，给所有没有尝试过羊奶粉的新朋友一次免费领取的馈赠。 对， 您放心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看到我们目前呢已经有83位朋友打进热线了。 好了，最后的半分钟时间啊，所有50周岁以上的听众朋友，大家不要错过